了吗？ 心急手到吗？ 不手到心，那望天还能赖、啊？你看，我买了个小喇叭，白天一块唠叨，晚上一块听听新闻，欣赏欣赏歌曲。走，给，相片也取出来了。一块儿、啊、那马匹着你没有？哎呀，我就怕你这一手要去就走，有话就说，那是哭啥嘞？就说叫那妈一块搬到农村去，不能干重活，干点轻活，不能干轻活，看看庄稼，瞧瞧种，一来给农业帮点忙，二来也给城市减轻点负担。 哎呀，我都跟他说过一百回了，我一张嘴他就说我害怕狼吃了我了。 哦，那个人老几辈都在那等着喂狼呢。我就跟他说 你去，他不把你骂死。那 你说咋办呢？ 我也没办法。 哎，英焕到底自己有决心没有啊？ 哎呀，没决心，一封信一封信的给你写， 那还不是光听打雷不下雨。 哎，当初你才回家参加劳动的时候，不是和我现在一样，也怕你爹妈说你丢人。 哎，那我总算斗争胜利了，你呢？ 咋，我就不能斗争胜利了？ 你啥时候才能斗争胜利？ 啥时候斗争胜利，啥时候算？ 哦，你要斗争20年，我也等你20年。 你还没结婚了，你说话就这么气粗？ 英焕，咱都冷静点好不好？ 别理我， 英焕。 自从你的写信。 后悔啥呢？ 去年暑假，当号召同学们参加农业生产，你是头一个报名，我是第二个报名。女同学中间谁也没有我坚决，一心要把我的青春贡献给农业建设。谁知等了半年也没等通俺妈的思想，后悔当初没有跟你一块下去。 那现在去也不晚呢。 那他要是不要去了？ 那，哎，咱给他来个先斩后奏，一碗水泼到地上，他想收也收不起来。 那他要是撵到路上了？ 撵到路上再说，这挪一步总比站住强。 好，走就走。 走吧，走吧，夜长梦多。走。商量商量再商量，第三个五年计划都完成了。 哎呀，那还在乎这几天呢？ 那把照片给我。 给你？ 给我。 咋？那也不是光照你一个人，还有我一份。 哎，那好，把我那一半撕掉。 你敢？ 你看我敢不敢？ 好，好，你撕吧，你撕吧。 你看看。 好，你撕吧，你撕吧，你撕吧。 你看看，你看看。跟着恁妈守住那个纸烟摊，坐着吹被子吧。李焕，我只问你一句，你到底去不去？ 那说不定。 你要去俺欢迎，你不去咱各奔前程。 我就是去也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，也不是为了你。 哎，好好好，但愿如此。 一个人的思想变化连他自己都掌握不住，昨天还是欢天喜地，说不定啊今儿个就在眉瞪眼翻 啊。你是说我嘞？ 哎，不吃辣椒心不发烧，你何必心虚嘞？ 一焕，你要知道，你不去俺娘可就急死了。 你要明白，我要是去了，就把俺爸给气死了。 那俺娘跟恁娘不一样。 哎，咋？那恁娘是娘，俺娘就不是娘。 一焕，恁娘丑，俺娘也丑，两个娘。 眼睛疼看，要动手，恁娘把油成事一定要把命里求，想把你变成妖天书，何处后悔死不休，两条大路由你走，虽死相依想，该去该留， 什么？ 块种的是谷子，那块种的是无花。光说了外行话，街坊邻居听见了，我笑出眼泪像脚丫，小脚丫子哈。 城里人好喝水，你看看，咱俩一罐鸡蛋你都白放。 哎呀，先吃了吧，等他来了再说。我走了啊， 你走了他呀。 Yeah! 没有学不会。 没啥，这庄稼货说难说也好说，人家咋说再咋说。 没错， 哎， 快去娘儿大娘家给我姐寄个鸡蛋来， 这家不是还有嘞？你我们都快烦坏了。 双胞胎娘， 哎， 你先说着话，我到队里去一趟啊。 哎，双胞爹 啊， 你等等啊，等等。 哎呀， 爹， 啊、 你坐呀。 我不累，你坐吧。 爹 啊， 你老人家身体也好吧？ 好，这庄稼人可结实了，成天在地里。恁那识字人都说啥？哦，空气好，咸。成年人辈子也不害个病。 少老爹， 哎， 路过供销社，我烧瓶酱油来。 中。 娘啊，咱这还买酱油了？ 哟，咱们又买酱油了嘞。银欢呐，现在跟从前可不一样了。如今的山竹里呀，别说是吃的东西了，就连那金光杂货也是样样俱全。就连那城里人用的东西啊，也是样样不缺，像这啥。哎，这杯底杯钢杯水哎，牙膏、牙刷、洗脸盆要啥有啥。歇着吧，我去做饭去啊。 哎，娘， 哎， 我帮你烧锅吧。 不用，跑那么远路了也累了，快坐下歇着。闺女，俺家呀离这可近了，出了门上个坡下个坡，过去小河拐弯弯都到了。哎，银欢，你可一定去，你要是不去呀、啊，我可不依你。 我走了啊。 小吃正宗。 这有话慢慢说。 我这嘴不用我这闺女叫我说。 别着急，吃饱饭再说。 我不是给你要饭来了啊。 你看看那是街上来，先住下，有话明天再说。 住下住下，怕浪吃了我了。 那好，那恁娘俩先说着吧。 英欢，你说你回去不回去？ 不回去。 好啊，小英欢，我好不容易把你拉扯这么大，你就舍得离开我了啊！ 都说出来去吧。 这是我的。 老嫂子，你来了。 你是谁呀？ 我是老李。 你是老外，我也不怕。哎呀， 这是李支书。 哎呦，你是支书啊？你好啊，支书。 这不嘛， 抽烟抽烟， 不抽烟， 别 抽 了。 哎呦，咋的了？哎呀，哎呀，好好好，老李，你不 抽，真是抽烟，你个小孩。支书啊，这个迎欢来的时候啊，个被子也没有带，衣服也没有拿，我呀只要你们回去准备准备再来。 老嫂子，迎欢一来就给我说了，他这次下来一来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， 是啊是啊，都是为了革命工作嘛。 这二来和三宝家又是这样的亲戚，一举两得为啥不来呢？别说他现在没有结婚，就是结了婚，他想走，谁也不能拿绳把他拴住啊！就是拴住了他的人，也拴不住他的心呐、啊！我看啊，就让他住下吧，以后想走还可以走。老嫂子，你放心，他来俺欢迎，他走俺欢送。 我天当没这个闺女。 老嫂子，先到我家坐坐。 给，先给你撇着五块钱。我跟你说，你就是死了我也不来看你。 跟那冒干尸一样，要学到咱那自留地区，哪怕把他除光了，别把队里的庄稼都糟蹋。 我知道了。 你知道个啥？看这、还有这、老婆那还有这， 那我今 别说你啊，想得好，劳动也好。累了吧？ 不累。给提提肩吗？ 一换猜想，要是累了就干半天歇半天，先干轻活再干重活。 你算了吧，我恨不得把我十二万分的劲儿全都使出来，你还叫我干半天歇半天了。 一换，这干庄稼活可不比咱那学校打球啊，那如影就在那一下，这得有个耐劲儿，细水长流。这种地啊也跟打仗一样，得练练兵，练练武艺。待会儿来到自留地，我教教你。 你咋恁自私啊，放到队里的活不行，光想着那点自留地，要练这儿就不能练。 好，就在这儿练。 好，练 来。 前腿弓，那个后腿蹬，大脚我不放，稳劲是运。那个草丝苗好不怕松，啊得哟得哟不怕松。你前腿弓，你后腿蹬。心不要慌来，手不要猛，好好又叫你把他判了死刑。 这个 臭不好使，好好好，换一个吧。来走， 好 好去看看，不是出了问题吧？ 一 换，怕困难了不是？ 咦，困难困难，还有点青年人的朝气没有了。 好，当然如此。 没有啊，那是咋了？ 人家不知道。 你要是敢嫂子吵架，看我不刚要说去。 那我帮助他还帮助不了了，还能跟他吵？ 那到底是咋了？ 哎呀，你别管，去，干活去，干活去吧。 应话呀。 就先歇会儿吧。 我跟你说我累了， 你看你别急嘛。 咋？给你说话还得笑着硬着。 哎，你看 啥？ 好，你慢慢等吧。你好。 你干嘛？看这小两口干个活还说几句话了？ 二大娘，你别开玩笑。 哟，银环呐，一会要担不了一桶，就先担半桶吧。哎，看你这个子比乔治高，干起活啊，你可不他那腰板硬。要是累了啊，到那师傅底下歇会再干啊。 要是让三乡五里人都知道了，让人家说看看朝阳沟的人多有本事，说破一个女学生看看。 哎，有你干嘛还吹三吹的？ 就是你吹的。 南青叔，那俺是跟他说着玩的呀。 我知道，年轻人。 你干啥了？ 我是有菩萨， 我是看你了，我是骂你了。哎，都看了，都看了。还说人家有管教气的，看看咱自己，城里的学生跟咱不一样。咱当局上话说，人家心里边不知道转了多少圈了。 哎，对对对，那人家的脾气呢，咱摸不着；那咱的脾气呢，人家又摸不透。 哎，对， 那实在人跟咱不一样，人家能下这就不赖了。 对呀，金哥。也许咱这的好处人家一时还看不出来，也许人家真有本事一时还用不上。 哎，也许啊根本就没啥本事。 上车了你们，干活去，干活去， 走干活 去。老板，过来。 哟， 小伙子 到。 你说那叫啥话，对不对啊？ 哎，咋了？ 对不对？ 哎， 不对，哎，不对，什么对，假不对？ 真不对。 哎，人家刚出学校门来到山沟里，人生地不熟的，还是个女孩子， 手上也磨了泡，那身上也出了汗啊，咱光都已经洗洗完完了嘞，就没替人家想想啊？哦，就比人家多擦了两条水，就骄傲了？是还长哎，咱能办到的事人家就办不到啊？ 那我去给他领个锁 啊， 那我去了啊。 嘿嘿，那是又哭啥嘞？ 那就是说 啊， 我也错了，我也去给他喂了墨汁。 哎，好好，去吧去吧， 你快去。 小猫， 你先说去，老侄子，还得你去劝劝他。 他想哭，叫他哭吧。 你看，那这又叫啥话？真是让他来参加劳动的，还是让他来哭的？ 太矫情 了。去，听我来。你看这孩子，去。 就犯了个大错误，谁知道就给人家说了两句笑话，他都咣当一声，衣服水都甩了两地朝天。 我说老嫂子，你是哪把壶不开，偏提哪把壶？人家就怕说劳动不行，你偏说还没有瞧上人腰板硬呢。你看看， 那是啥就是啥，我不能卷多舌头说假话。 这不怕白眼苦，万事起头难呐。人家能下来。一心一意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，我看这也不容易。 那我 哎，这你知道从前咱使的是啥玩意儿，现在用的是啥家具？这喷火器、双花轮、解放式水车、骨头机，再过几年还不知道用啥来。咱可不能光想着那一张弦、两把锄、三头毛驴、四头牛，得走一步看两步，心里边想着第三步得往前看看。以后到了机械化、电气化，这哪一样能杀了狮子人呢？山沟里啊，量不住来多少学生的，说话得看看茶壶，讲讲话事，你那个脾气啊，也得改改了。 那这不用说，是我错了。 那事不大，你看着办呗。 那错了，我求他赔个。 哎，可有一条，你可不能用刚才那态度。 哎呀，我知道。 哎，你知道，我看不保险。 兄弟，看看，看看，还没干一个钱的活，就要俩钱的工，我就知道成不了。 大姐，都看咱俩啊！ 担着那担子，一扭一扭，跟扭秧歌呀！我说银花，别看你的个子比乔治高，干你活了，你可没看那腰板硬？就这，他都咣当一声，衣服水都摔了两地朝天，跑到石头底下就哭去了。哎，你说说，这我这点岁数，咋就不踩着了？太大了。光因为你那两句笑话他也不会哭，那人家是咋了？人家是先在咱这山窝里取材料，是真的吗？可不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 我说城里有些学生你摸不透他的脾气吧，你就是摸不透他的脾气。瞧这大家啊， 墙上挂不能去镜子里的烧饼，不能冲击他人在农村心在城市他呀。我劝你不要着急，远走远留有他心，对他也不要太客气，光客气也能解决问题。那朋友不要不能拉你，要留出一条，可是这 吃过旧社会的苦，一生下来就掉到这煤炭罐里了，嘿嘿，就这他还嫌不见呢。这不刚才老来请还说叫我来团结团结人家了，哎，一会儿他回来了啊，要悄悄给叫我一声啊，我走了。 哎， 走了。 Hey! 哎呦，这孩子啥时候睡着了？嘿，我说了半天，只把他一句也没听住。真没有生我的气啊，我想请你给我帮个忙。 哟，二大娘，你也是会客气了。你能请我给你帮忙，我能给你帮啥忙嘞？ 这一回呀、啊，可点着你的拿手戏了。让外甥从部队上来信了，我想请你替我写一封回信。 行啊， 那就写吧。 好。 听众朋友，豫剧《朝阳沟》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。听众朋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节目。